第119回，众香魁，宝玉却尘缘，穆皇恩，贾家严世泽。话说婴儿见宝玉说话摸不着头脑，正自要走，听见宝玉又说道：“ 傻丫头，我告诉你吧，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，你跟着她自然也是有造化的。你袭人姐姐是靠不住的，只要往后你尽心服侍她就是了，日后或有好处，也不枉你跟着她熬了一场。” 婴儿听了前头像话，后头说的又有些不像了，便道：“ 我知道了，姑娘还等我呢，二爷要吃果子时打发小丫头叫我就是了。” 宝玉点头，婴儿才去了。一时宝钗袭人回来，各自房中去了，不提。且说过了几天便是长期，别人只知盼望他爷儿两个做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，只有宝钗见宝玉的功课虽好，只是那有意无意之间，却别有一种冷静的光景。知他要进场了，头一件叔侄两个都是初次复考，恐人拥马挤，有什么闪失。第二件，宝玉自和尚去后总不出门，虽然见他用功喜欢，只是改得太素太好了，反倒有些性不急，只怕又有什么变故。所以进场的头一天，一面派了袭人带了小丫头们同着素云等给他爷儿两个收拾妥当，自己又都过了目，好好的搁起预备着，一面过来同李纨回了王夫人，见家里的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几个，只说怕人马拥挤碰了。次日宝玉贾兰换了半新不旧的衣服，欣然过来见了王夫人。王夫人嘱咐道：“ 你们爷儿两个都是初次下场，但是你们活了这么大，并不曾离开我一天，就是不在我眼前，也是丫鬟媳妇们围着，何曾自己孤身睡过一夜？今日各自进去，姑姑戚戚，举目无亲，需要自己保重，早些做完了文章出来，找着家人早些回来，也叫你母亲媳妇们放心。” 王夫人说着不免伤心起来，贾兰听一句答应一句，只见宝玉一声不哼，待王夫人说完了，走过来给王夫人跪下，满眼流泪，磕了三个头，说道：“ 母亲生我一世，我也无可答报，只有这一入场用心做了文章，好好的种个举人出来，那时太太喜欢喜欢，便是儿子一辈的事业完了，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。” 王夫人听了更觉伤心起来，便道：“ 你有这个心自然是好的，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见你的面了。” 一面说一面拉他起来，那宝玉只管跪着不肯起来，便说道：“ 老太太见与不见总是知道的，喜欢的既能知道了，喜欢了便不见也和见了的一样，只不过隔了形式，并非隔了神气。” 李纨见王夫人和他如此，一则怕勾起宝玉的病来，二则也觉得光景不大吉祥，连忙过来说道：“ 太太，这是大喜的事，为什么这样伤心？况且宝兄弟近来很知好歹，很孝顺，又肯用功，只要带了侄儿进去好好的做文章，早早的回来写出来，请咱们的世交老先生们看了，等着爷儿两个都报了喜就完了。” 一面叫人搀起宝玉来，宝玉却转过身来给李纨做了个揖，说：“ 嫂子放心，我们爷儿两个都是必中的，日后兰哥还有大出息，大嫂子还要带凤冠穿霞帔呢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但愿应了叔叔的话，也不枉。” 说到这里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伤心来，连忙咽住了。宝玉笑道：“ 只要有了个好儿子，能够接续祖籍，就是大哥哥不能见，也算他的后事完了。李纨见天气不早了，也不肯近着和他说话，只好点点头。此时宝钗听得早已呆了，这些话不但宝玉，便是王夫人李纨所说，句句都是不祥之兆，却又不敢认真，只得忍泪无言。宝玉走到跟前，深深地做了一个揖。众人见他行事古怪，也摸不着是怎么样，又不敢笑他。只见宝钗的眼泪直流下来，众人更是呐喊。又听宝玉说道：“姐姐，我要走了，你好生跟着太太，听我的喜庆吧。”宝钗道：“ 是时候了，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你倒催我的紧，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。”回头见众人都在这里，只没惜春、紫萱，便说道：“四妹妹和紫萱姐姐跟前替我说一句吧，横竖是再见就完了。”众人见他的话又像有理又像疯话，大家只说他从没出过门，都是太太的一套话招出来的，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，便说道：“ 外面有人等你呢，你再闹就误了时辰了。” 宝玉仰面大笑道：“ 走了走了，不用胡闹了，完了事了。” 众人也都笑道：“ 快走吧。” 独有王夫人和宝钗娘儿两个，倒像生离死别一般，那眼泪也不知从哪里来的，直流下来，几乎失声哭出。但见宝玉西天哈地，大有疯傻之状，遂从此出门走了。正是走求名利无双地，打出樊笼第一关。不言宝玉、贾兰出门赴考，且说贾环见他们考去，自己又气又恨，便自大为王说：“ 我可要给母亲报仇了，家里一个男人没有，上头大太太依了我，还怕谁？” 想定了主意，跑到邢夫人那边请了安，说了些奉承的话。那邢夫人自然喜欢，便说道：“ 你这才是明理的孩子呢，像那巧姐儿的事，原该是我做主的，你连二哥糊涂，犯着亲奶奶倒托别人去。” 贾环道：“人家那头也说了，只认得这一门子，现在定了，还要备一份大礼来送太太呢。如今太太有了这样的藩王孙女婿儿，还怕大老爷没大官做吗？不是我说自己的太太，他们有了元妃姐姐，便欺压的人难受。将来巧姐儿别也是这样没良心，等我去问问他。” 邢夫人道：“ 你也该告诉他，他才知道你的好处。只怕他父亲在家，也找不出这么门子好亲事来。但只凭二个糊涂东西，他倒说这件事不好，说是你太太也不愿意。想来恐怕我们得了意，若迟了，你二哥回来又听人家的话，就办不成了。” 贾环道：“那边都定了，只等太太出了八字，王府的规矩，三天就要来取的。但是一件，只怕太太不愿意，那边说是不该娶犯官的孙女，只好悄悄的抬了去，等大老爷免了罪做了官，再大家热闹起来。” 邢夫人道：“ 这有什么不愿意，也是礼上应该的。” 贾环道：“既这么着，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。”邢夫人道：“这孩子又糊涂了，里头都是女人，你叫云哥写了一个就是了。”贾环听说喜欢的了不得，连忙答应了出来，赶着和贾云说了，邀着王人到那外藩公馆立文书兑银子去了。哪知刚才所说的话早被邢夫人的丫头听见，那丫头是求了平儿才挑上的，便抽空赶到平儿那里，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。平儿早知此事不好，已和巧姐细细的说明。 乔姐哭了一夜，并要等她父亲回来做主，太太的话不能遵。今儿又听见这话，便大哭起来，要和太太讲去。平儿急忙拦住道：“ 姑娘且慢着，大太太是你的亲祖母，她说二爷不在家，大太太做得主的，况且还有舅舅做宝山，他们都是遗弃，姑娘一个人哪里说得过呢？我到底是下人，说不上话去，如今只可想法儿，断不可冒失的。” 邢夫人那边的丫头道：“ 你们快快的想主意，不然可就要抬走了。” 说着各自去了。平儿回过头来，见乔姐哭作一团，连忙扶着道：“ 姑娘，哭是不中用的，如今是二爷够不着，听见他们的话头。” 这句话还没说完，只见邢夫人那边打发人来告诉 姑娘的大喜事来了，叫平儿将姑娘所有应用的东西料理出来，若是陪送呢，原说明了等二爷回来再办。 平儿只得答应了。回来又见王夫人过来，乔姐儿一把抱住，哭得倒在怀里。王夫人也哭道：“ 妞不用着急，我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话，看来是扭不过来的，我们只好硬着缓下去，即刻差个家人赶到你父亲那里去告诉。” 平儿道：“ 太太还不知道吗？早起三爷在大太太跟前说了，什么外藩规矩，三月就要过去的。如今大太太已叫云哥写了名字年更去了，还等着二爷吗？” 王夫人听说是三爷，便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待了半天，一叠声叫人找贾环，找了半日，人回：“ 今早同强哥、王舅爷出去了。” 王夫人问：“ 云哥呢？” 众人回说不知道。小姐屋内人人瞪眼，亦无方法。王夫人也难和邢夫人争论，只有大家抱头大哭。有个婆子进来回说：“ 后门上的人说，那个刘姥姥又来了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咱们家遭着这样事，哪有功夫接待人？不知怎么回了他去吧。” 平儿道：“ 太太该叫他进来，他是姐儿的干妈，也得告诉告诉他。” 王夫人不言语，那婆子便带了刘姥姥进来，个人见了问好。刘姥姥见众人的眼圈都是红的，也摸不着头脑，迟了一会子便问道：“ 怎么了？太太姑娘们必是想二姑奶奶了。” 小姐儿听见提起她母亲，越发大哭起来。平儿道：“ 姥姥别说闲话，你既是姑娘的干妈，也该知道的。” 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，把个刘姥姥也唬正了。等了半天，忽然笑道：“ 你这样一个伶俐姑娘，没听见过果儿词吗？这上头的方法多着呢，这有什么难的？” 平儿赶忙问道：“ 姥姥，你有什么法儿？快说吧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这有什么难的？一个人也不叫他们知道，人崩一走就完了事了。” 平儿道：“ 这可是混说了，我们这样人家的人走到哪里去？” 刘姥姥道：“ 只怕你们不走，你们要走就到我屯里去，我就把姑娘藏起来，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，叫姑娘亲笔写个字儿，赶到姑老爷那里，少不得他就来了，可不好吗？” 平儿道：“ 大太太知道呢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我来他们知道吗？” 平儿道：“ 大太太住在后头，她待人刻薄，有什么信没有送给她的，你若前门走来就知道了，如今是后门来的，不妨事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咱们说定了几时，我叫女婿打了车来接了去。” 平儿道：“ 这还等到几时呢？你坐着吧。” 急忙进去，将刘姥姥的话避了旁人告诉了。 王夫人想了半天，不妥当。平儿道：“ 只有这样，为的是太太才敢说明，太太就装不知道。回来倒问大太太，我们那里就有人去，想二爷回来也快。” 王夫人不言语，叹了一口气。巧姐儿听见，便和王夫人道：“ 这叫太太救我，横竖父亲回来，只有感激的。” 平儿道：“ 不用说了，太太回去吧，回来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严密些，你们两个人的衣服铺盖是要的。” 平儿道：“ 要快了走了才中用呢，若是他们定了，回来就有了饥荒了。” 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，便道：“ 是了，你们快办去吧，有我呢。” 于是王夫人回去，倒过去找邢夫人说闲话，把邢夫人先绊住了。平儿这里便遣人料理去了，嘱咐道：“ 道别避人，有人进来看见，就说是大太太吩咐的，要一辆车子送刘姥姥去。” 这里又买主了看后门的人，雇了车来。平儿便将巧姐装作青儿模样，急急的去了。后来平儿只当送人，眼错不见也跨上车去了。原来近日贾府后门虽开，只有一两个人看着，余外虽有几个家下人，因房大人少，空落落的，谁能照应？且邢夫人又是个不怜下人的，众人明知此事不好，又都感念平儿的好处，所以通通一气放走了乔姐。邢夫人还自和王夫人说话，哪里理会，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，说了一回话，悄悄地走到宝钗那里坐下，心里还是惦记着。宝钗见王夫人神色恍惚，便问：“ 太太心里有什么事？” 王夫人将这事背地里和宝钗说了。宝钗道：“ 险得很，如今得快快的叫云哥止住那里才妥的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我找不着环儿呢。” 宝钗道：“ 太太总要装作不知，等我想个人去叫大太太知道才好。” 王夫人点头，一任宝钗想人，暂且不言。且说外藩原是要买几个使唤的女人，据媒人一面之词，所以派人相看。相看的人回去禀明了藩王，藩王问起人家，众人不敢隐瞒，只得实说。那外藩听了，知是世代勋妻，便说：“ 了不得，这是有干立尽的，几乎误了大事。况我朝觐已过，便要择日启程，倘有人来再说，快快打发出去。” 这日恰好贾云王人等递送年羹，只见府里头的人便说：“ 奉王爷的命，再敢拿贾府的人来冒充民女者，要拿住纠治的。如今太平时候，谁敢这样大胆？” 这一嚷，唬得王人等抱头鼠窜的出来，埋怨那说事的人，大家扫兴而散。贾环在家候信，又闻王夫人传唤，急得烦躁起来，见贾云一人回来，赶着问道：“定了吗？”贾云慌忙跺足道：“ 了不得了不得，谁知漏了风了。” 还把吃亏的话说了一遍。贾环气得发怔，说：“ 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说的这样好，如今怎么处呢？这都是你们众人坑了我了。” 正没主意，听见里头乱嚷，叫着贾环等的名字说：“ 大太太、二太太叫呢。” 两个人只得蹭进去，只见王夫人怒容满面地说：“ 你们干的好事，如今逼死了乔姐和平儿了，快快的给我找还尸首来完事。” 两个人跪下，贾环不敢言语。贾云低头说道：“ 孙子不敢干什么，为的是邢舅太爷和王舅爷说给乔妹妹做媒，我们才回太太们的。大太太愿意，才叫孙子写帖去的，人家还不要呢，怎么我们逼死了妹妹呢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 皇儿在大太太那里说的， 3日内便要抬了走，说秦作没有这样的吗？我也不问你们，快把乔姐还了我们，等老爷回来再说。 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话儿说不出了，只有落泪。王夫人便骂贾环说， 赵姨娘这样混账的东西，留的种子也是这样混账的。 说着叫丫头扶了回到自己房中。那贾环、贾云、邢夫人三个人互相埋怨说道， 如今且不用埋怨，想来死是不死的，必是平儿带了他到那什么亲戚家躲着去了。 邢夫人叫了前后的门人来骂着，问乔姐儿和平儿知道哪里去了，岂是下人异口同音说是， 大太太不必问我们，问当家的爷们就知道了，在大太太也不用闹，等我们太太问起来，我们有话说，要打大家打，要发大家都发。自从连二爷出了门，外头闹得还了得，我们的月钱月米是不给了，赌钱喝酒闹小蛋，还接了外头的媳妇儿到宅里来，这不是爷吗？ 说的贾云等顿口无言。王夫人那边又打发人来催说， 叫爷们快找来。 那贾环等急得恨无地缝可钻，又不敢盘问乔姐那边的人，明知众人深恨，势必藏起来了，但是这句话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说，只得各处亲戚家打听，毫无踪迹，里头一个邢夫人，外头环儿等，这几天闹得昼夜不宁。看看到了出场日期，王夫人只盼着宝玉、贾兰回来，等到晌午不见回来，王夫人理完宝钗着忙，打发人去到下处打听，去了一起又无消息，连去的人也不来了，回来又打发一起人去，又不见回来。三个人心里如热油熬煎，等到傍晚有人进来，见是贾兰，众人喜欢道， 宝二叔呢？ 贾兰也不及请安，便哭道， 二叔丢了。 王夫人听了这话便怔了，半天也不言语，便直挺挺的躺倒床上，亏得彩云等在后面扶着，吓死的叫醒转来哭着。见宝钗也是白瞪两眼，袭人等已哭得泪人一般，只有哭着骂贾兰道， 糊涂东西，你同二叔在一处，怎么他就丢了？ 贾兰道， 我和二叔在下处是一处吃一处睡，进了厂相邻也不远，刻刻在一处的，今儿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，还等我呢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交了卷子，一同出来，在楼门口一起回头就不见了。我们家街场的人都问我，李贵还说看见的，相离不过数步，怎么一挤就不见了，现叫李贵等分头的找去，我也带了人各处号里都找遍了，没有，我所以这时候才回来。 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宝钗心里已知八九，袭人痛哭不已，贾强等不等吩咐，也是分头而去。可怜荣府的人，个个死多活少，空备了街场的酒饭。贾兰也忘却了辛苦，还要自己找去，倒是王夫人拦住道：“ 我的儿，你叔叔丢了，还经得再丢了你吗？好孩子，你歇歇去吧。” 贾兰哪里肯走，尤氏等苦劝不止，众人心中只有惜春心里却明白了，只不好说出来，便问宝钗道， 二哥哥带了玉器了没有？ 宝钗道， 这是随身的东西，怎么不带？ 惜春听了便不言语，袭人想起那日抢玉的事来，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，柔肠几段，珠泪交流，呜呜咽咽哭个不住，追想当年宝玉相待的情分，有时怄他，他便恼了，也有一种令人回心的好处，那温存体贴是不用说了，若怄急了他，便赌誓说做和尚，哪知道 今日却应了这句话。看看那天已觉是四更天气，并没有信。李纨又怕王夫人苦坏了，极力地劝着回房。众人都跟着伺候，只有邢夫人回去，贾环躲着不敢出来。王夫人叫贾兰去了，一夜无眠。次日天明，虽有家人回来，都说没有一处不寻到，实在没有影儿。于是薛姨妈、薛科、史湘云、宝琴、黎神等接二连三的过来请安问信。如此一连数日，王夫人哭得饮食不进，命在垂危。忽有家人回道， 海江来了一人，口称统治大人那里来的，说我们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。 王夫人听说探春回京，虽不能解宝玉之愁，那个心略放了些。到了明日，果然探春回来，众人远远接着，见探春出跳的比先前更好了，福彩鲜明。见了王夫人，形容枯槁，众人眼肿腮红，便也大哭起来。哭了一会儿，然后行礼。看见惜春道姑打扮，心里很不舒服，又听见宝玉心里走失，家中多少不顺的事，大家又哭起来。还亏得探春能言，见解亦高，把话来慢慢的劝解了好些时，王夫人等略觉好些。再明儿三姑爷也来了，只有这样的事，探春往下劝解，跟探春的丫头老婆也与众姐妹们相聚，各诉别后的事。从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无昼无夜专等宝玉的信。那一夜五更多天，外头几个家人进来到二门口报喜，几个小丫头乱跑进来，也不及告诉大丫头了，进了屋子便说， 太太奶奶们大喜。 王夫人打量宝玉找着了，便喜欢的站起身来说， 在哪里找着的，快叫他进来。 那人道， 正是第七名举人。 王夫人道， 宝玉呢？ 家人不言语，王夫人仍旧坐下。探春便问， 第七名中的是谁？ 家人回说， 是宝二爷。 等说着，外头又嚷道， 兰哥中了。 那家人赶忙出去接了报单回禀，见贾兰中了130名。李纨心下喜欢，因王夫人不见了宝玉，不敢喜形于色。王夫人见贾兰中了，心下也是喜欢，只想 若是宝玉一回来，咱们这些人不知怎样乐呢。 独有宝钗心下悲苦，又不好掉泪。众人道喜，说是 宝玉既有重的命，自然再不会丢的，况天下哪有迷失了的举人。 王夫人等想来不错，略有笑容。众人便趁势劝王夫人等多进了些饮食。只见三门外贝明乱嚷说， 我们二爷中了举人，是丢不了的了。 众人问道， 怎见的呢？ 贝明道， 一举成名天下闻，如今二爷走到哪里，哪里就知道的，谁敢不送来。 里头的众人都说， 这小子虽是没规矩，这句话是不错的。 惜春道， 这样大人了，哪里有走失的，只怕他看破世情，入了空门，这就难找着他了。 这句话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来。李纨道， 古来成佛作祖成神仙的，果然把爵位富贵都抛了，也多得很。 王夫人哭道， 他若抛了父母，这就是不孝，怎能成佛作祖。 探春道， 但凡一个人不可有奇处，二哥哥生来带块玉来，都倒是好事。这么说起来，都是有了这块玉的不好。若是再有几天不见，我不是叫太太生气，就有些缘故了，只好譬如没有生这位哥哥罢了。 果然有来头，成了正果，也是太太几辈子的修积。 宝钗听了不言语，袭人哪里忍得住，心里一疼，头上一晕，便栽倒了。王夫人见了可怜，命人扶她回去。贾环见哥哥侄儿中了，又为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，只抱怨强云两个，知道探春回来，此事不肯甘休，又不敢躲开，这几天竟是如在荆棘之中。明日贾兰只得先去谢恩，知道甄宝玉也中了，大家续了童年，提起宝玉心里走失，甄宝玉叹息劝慰，只共举的将考中的卷子奏文，皇上一一的批阅，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达的，见第七名贾宝玉是金陵籍贯，第130名又是金陵贾兰，皇上传旨询问，两个姓贾的是金陵人士，是否贾妃一族？大臣领命出来，传贾宝玉、贾兰问话。贾兰将宝玉产后迷失的话，并将三代陈明，大臣代为转奏。皇上最是圣明仁德，想起贾氏功勋，命大臣查复。大臣便细细的奏明，皇上甚是敏恤，命有司将贾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。皇上又看到海江进寇班师善后事宜一本，奏的是海晏河清万民乐业的事。皇上甚心大悦，命九卿叙功议赏，并大赦天下。贾兰等朝臣散后拜了作诗，并听见朝内有大赦的信，便回了王夫人等，何家略有起色，只盼宝玉回来。薛姨妈更加喜欢，便要打算赎罪。一日，人报甄老爷同三姑爷来道喜，王夫人便命贾兰出去接待。不多一回，贾兰进来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：“太太们大喜了，甄老伯在朝内听见有旨意，说是大老爷的罪名免了。”甄大爷不但免了罪，仍袭了宁国三等世职，荣国世职仍是老爷袭了，四丁忧福满，人生功不郎中，所抄家产全行赏还。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，问之元妃兄弟，北静王还奏说人品亦好，皇上传旨召见，众大臣奏称据一指贾兰回称出场时迷失，现在各处寻访，皇上降旨着五营各衙门用心寻访，这旨意一下，请太太们放心，皇上这样圣恩再没有找不着了。王夫人等这才大家称贺喜欢起来，只有贾环等心下着急，四处找寻巧姐。哪知巧姐随了刘姥姥带着平儿出了城，到了庄上，刘姥姥也不敢轻谢巧姐，便打扫上房，让给巧姐平儿住下，每日供给虽是乡村风味，倒也洁净，又有青儿陪着，暂且宽心。那庄上也有几家富户，知道刘姥姥家来了贾府姑娘，谁不来瞧，都倒是天上神仙，也有送菜果的，也有送野味的，倒也热闹。内中有个极富的人家，姓周，家财巨万，良田千顷，只有一子，生得文雅清秀，年纪14岁。他父母严师读书，新进科试中了秀才。那日他母亲看见了巧姐，心里羡慕，自想：我是庄家人家，哪能配得起这样世家小姐？呆呆地想着。刘姥姥知他心事，拉着他说： 你的心事我知道了，我给你们做个媒吧。 周妈妈笑道： 你别哄我，他们什么人家，肯给我们庄稼人吗？ 刘姥姥道： 说着瞧吧。 于是两人各自走开。刘姥姥惦记着贾府，叫板儿进城打听。那日恰好到宁荣街，只见有好些车轿在那里，板儿便在临近打听，说是 宁荣两府复了官，赏还超的家产，如今府里又要起来了，这些他们的宝玉中了官，不知走到哪里去了。板儿心里喜欢，便要回去，又见好几匹马到来，在门前下马，只见门上打欠儿请安说：“ 二爷回来了，大喜，大老爷身上安了吗？” 那位爷笑着道：“ 好了，又遇恩旨，就要回来了。” 还问：“ 那些人做什么的？” 门上回说：“是皇上派官在这里下旨意，叫人领家产。”那位爷便喜欢进去，反而便知是贾琏了，也不用打听，赶忙回去告诉了他外祖母。刘姥姥听说，喜得眉开眼笑，去和巧姐儿贺喜，将板儿的话说了一遍。平儿笑说道：“ 可不是，亏得姥姥这样一办，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那好时候。” 巧姐更自喜欢，正说着，那送贾琏信的人也回来了，说是 顾老爷感激得很，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，又赏了我好几两银子。 刘姥姥听了得意，便叫人赶了两辆车，请巧姐平儿上车。巧姐等在刘姥姥家住熟了，凡事依依不舍，更有青儿哭着，恨不能留下。刘姥姥知她不忍相别，便叫青儿跟了进城，一径直奔荣府而来。且说贾琏先前知道贾赦病重，赶到配所父子相见，痛哭了一场，渐渐的好起来。贾琏接着家书，知道家中的事，禀明贾赦回来，走到中途听得大赦，又赶了两天，今日到家，恰遇颁赏恩旨，里面邢夫人等正愁无人接旨，虽有贾兰终是年轻，人报琏二爷回来，大家相见悲喜交集，此时也不及叙话，即到前厅叩见了亲命大人，问了他父亲好，说明日到内府领赏，宁国府地发交居住，众人起身辞别。贾琏送出门去，见有几辆屯车，家人们不许停歇，正在吵闹。贾琏早知道是巧姐来的车，便骂家人道：“ 你们这般糊涂王八崽子，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，将巧姐都逼走了，如今人家送来还要拦阻，必是你们和我有什么仇吗？” 众家人原怕贾琏回来不依，想来少时才破，岂知贾琏说得更明，心下不懂，只得站着回道：“ 二爷出门，奴才们有病的，有告假的，都是三爷、强大爷、云大爷做主，不与奴才们相干。” 贾琏道：“ 什么混账东西，我完了事再和你们说，快把车赶进来。” 贾琏进去见邢夫人，也不言语，转身到了王夫人那里，跪下磕了个头，回道：“ 继儿回来了，全亏太太，还兄弟太太也不用说他了，只是云儿这东西，他上回看家就闹乱，如今我去了几个月，便闹到这样，回太太的话，这种人撵了他不往来也使得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你大舅子为什么也是这样？” 贾琏道：“ 太太不用说，我自有道理。” 正说着，彩云等回道：“ 小姐儿进来了。” 见了王夫人，虽然别不多时，想起这样逃难的景况，不免落下泪来。小姐儿也便大哭。贾琏谢了刘姥姥，王夫人便拉他坐下，说起那日的话来。贾琏见平儿，外面不好说别的，心里感激，眼中流泪。自此贾琏心里愈敬平儿，打算等贾赦回来要扶平儿为证，此事后话暂且不提。邢夫人正恐贾琏不见了巧姐必有一番的周折，就听见贾琏在王夫人那里，心下更是着急，便叫丫头去打听，回来说是巧姐儿同着刘姥姥在那里说话。邢夫人才如梦初醒，知他们的鬼，还抱怨着王夫人 挑唆我母子不和，到底是哪个送信给平儿的。 正问着， 只见乔姐同着刘姥姥带了平儿，王夫人在后头跟着进来，先把头里的话都说在贾云王人身上，说 大太太原是听见人说为的是好事，哪里知道外头的鬼。 邢夫人听了自觉羞惭，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，心里也服，于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安。平儿回了王夫人，带了乔姐到宝钗那里来请安，各自提各自的苦处，又说道： 皇上隆恩，咱们家该兴旺起来了，想来宝二爷必回来的。 正说到这话，只见秋文急忙来说： 袭人不好了。 不知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